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13集，诛心之咎。什么？男子惊恐地转过身，条件反射地挥动手臂看向身后，却只看到一堵残破的墙壁，哪里还有什么女人的身影。男子捂着脑袋，被先前幻境所激活的阴影开始在心中不断扩散。 是的，我已经死了，是被你害死的，杨舅。 女人的冷笑盘桓在脑海深处，即便此时并非身处幻境，那道梦魇般的女人身影却有如幽灵一般纠缠左右，这令男子的琥珀色眼眸出现了一瞬的涣散。 不，不是我的错，都是你，都是因为你背叛我。 男子大吼着，踉跄地半跪在地，似乎想要将脑袋里的幽灵驱逐出去。 如今的你，人不人鬼不鬼，在世上早就没有你存在的位置了。 闭嘴。 你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当人家的狗，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 报应？报应又算什么？我杨舅做事从来就没有后悔这一说。 在被逼到了极致后，那男子却反而冷静了下来，只见他冷笑着站起身，眸中残留的恍惚渐渐被残忍的凶光所代替。 你活着的时候是我的，就算你死了也依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要让你永远为你的选择后悔，永远。 伴随着突然响起的手机震动声，女子的冷笑烟消云散。男子慢慢抬起头，琥珀色的眼珠移向了洗手台上那只沾了血的手机，只见手机屏幕上滚动着未知来电四个字。男子盯着手机屏幕，轻轻冷哼一声，会往这只手机上打电话的无疑只有那个男人一个。不过此刻的他并没有要接起电话的意思，而是将手伸入了怀中，掏出了那只试管型的便携冷藏盒。 果然。 男子看了眼空空荡荡的冷藏盒内部，脸上面无表情。既然当时的他中了九牙的幻术，那么那管装着周文涛鲜血的玻璃瓶也必然已被九牙拿走，甚至可能连当初收集血液的过程也是幻境的一部分。他也不能确定那时是否真的从周文涛身上取了那管血，不过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九尾狐仙，哼，就算你救得了他一时，也救不了他一世。 男子收起冷藏盒，转身拿起不断震动的手机，看也不看便按下了挂断键，随即又将视线移向了镜子里那张满是血迹的脸。 既然被他们看到了样貌，那么这张脸也不能再用了。 男子低声呢喃着，忽然伸出两只血淋淋的手，一下子扒向了自己的面部。血肉沾脸的声音伴着接下的血肉被扔在了洗手台里，转眼便化为四处乱窜的三寸小蛇消失不见。男子再次抬起头，看着镜中倒映出的那张全新的陌生的脸，满意地笑了。一只掉落的啤酒罐突然打破了沉默的空气，男子转过头，发现门口站着一名浑身颤抖、吓得面色如土的醉汉，看样子是喝多了才会闯进这间废弃卫生间。 我什么都没看到。 醉汉看了看血迹斑斑的洗手台，又看了看慢慢走向自己的男子，双腿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却无法挪动分毫。只能目视着男子冷笑着对他扬起手，琥珀色的瞳孔中亮起一道妖异的光芒。 不，你看到了。 这也是那醉汉在失去意识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穆寻之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未接通号码，眉间闪过一丝不满。他不喜欢被人拒绝，尤其不喜欢被自己豢养的狗拒绝，即便是拒绝接听电话都不行。但他同时也很清楚那个男人的脾性，对于赏给他世上最后一口饭吃的穆寻之，那个男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即便心中或许不情不愿，只是如今这个原本对他俯首称臣的男人竟然挂他电话，此种反常表现是前所未有的，这让穆寻之的心中不由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难不成出了什么事？让他办的那件事到底……穆寻之暗自思忖着。而此时一道谦和平静的话语忽然从他背后响起。 哼，这不是穆部长吗？难得在蓬莱遇见您。 穆寻之回过神，眸中一丝犹豫转瞬便被冷漠所掩盖。他收起手机，转身看向出现在长廊入口那道孱弱的紫发男子的身影，脸上浮现出了一贯不冷不热的表情。 原来是子墨部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适，可还好吗？ 穆寻之笑了笑，虽然他与子墨在周文涛的事情上有所争议，但做到他们这个级别的领导，即便心有微词，表面功夫总还是要做的。 哎，还是这副样子，天气一变，我的哮喘病就容易犯。 说着子墨又低头掩嘴咳了起来，一副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吓得他边上跟随的那名年轻部员连忙上前扶住子墨，伸手帮他顺着气。 部长，您没事吧？ 不大紧的。别担心，小唐。 子墨对那名被唤作小唐的部员摆摆手，示意对方不必过于紧张。 子墨部长既然身体抱恙，那应该好好待在你们太宰部里休养才是，怎么还亲自来蓬莱办事呢？ 穆寻之瞅了一眼子墨那副病殃殃的样子，嘴上虽然说着客套话，心里却是盘算着子墨亲自来蓬莱总部的理由。距离周文涛失联尚且不足24小时，虽然之前的临时理事会上将搜寻的主导权暂时交给了穆寻之率领的军机部，然而周文涛毕竟名义上还是属于太宰部，要是子墨亲自找陆静怡游说要回搜寻权，保不齐会节外生枝。 多谢穆部长关心，尚无大碍。 子墨笑着看向穆寻之，似乎是猜到了此时穆寻之的所思所想，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这次周文涛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失联，我们太宰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我这个部长必然得亲自来总部负荆请罪啊。 子墨部长请放心，我们军机部可不比其他部门，在搜寻调查方面可是经验丰富，区区一个周文涛根本不在话下。 穆寻之皮笑肉不笑地说着，虽然这话表面上听着像是在打包票，但话里话外已经把其他部门的能力全都鄙视了一通。 嘿嘿，军机部的实力子墨自然不敢怀疑，这次有穆部长您帮忙亡羊补牢，实在是子墨的荣幸。 子墨温和地笑了笑，似乎并没有在意自己的太宰部也在被对方鄙视的其他部门之列。 说起来，既然穆部长您亲自来到这蓬莱，难不成周文涛的下落已经有线索了？ 那是自然。 穆寻之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但也没有要细说的意思。 我这次来总部，一来是为了向陆首领报告进展，二来也是为了借取之前承诺的总部驻守兵力。相信人手一到位，周文涛必定手到擒来，您只要静候佳音即可，子墨部长。 有穆部长这句话，子墨就放心了。 子墨客气地恭维着，忽然又话锋一转， 有意无意地加了一句。 话说这次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找到周文涛的行踪，想必穆部长的公子穆剑云也出了不少力吧。 子墨注视着穆寻之忽然冷下来的脸，继续微笑道， 早就听闻令公子才智过人，也是军机部未来的继承人，如果能在这次寻回周文涛的行动中立功，那想必在各元老心中也会加分不少吧。 犬子有别的任务在身，并没有时间参与此事，时候也不早了，穆某还有事先告辞了。 穆寻之冷冷地扔了一句，随即不再与子墨废话，在微微点头后便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长廊。 子墨部长，您刚才又何必故意刺激穆部长呢？穆部长的脾气你也知道，那可是瑕疵必报呀，这下可又得罪他了。 子墨身边的小唐战战兢兢地望着穆寻之怒气冲冲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 听说穆部长和他公子的关系似乎不太好，而军机部下一任继承人的事在军机部元老中也有争议，认为穆剑云资历太浅，这也是穆部长的一块心病。您没看到您刚才说那些话时穆部长的脸色都青了？ 哼，他的心病恐怕不是那些元老的啰嗦，而是比起他自己，他儿子与陆静怡的关系更为亲近这一点吧。 子墨的脸上依然是那副云淡风轻的笑容，看不出其中暗含着什么情绪。 不过看他刚才的反应，想必穆剑云此时并不在军机部内，不然穆寻之是不会放过这个让他儿子立功的机会的。而能差使得动穆剑云让他去执行其他任务的，估计也只有陆静怡了。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照道理说自己的儿子能得到灵玉台首领的器重，那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啊，但为什么穆部长对此表现得那么反感呢？ 小唐挠了挠脑袋，满脸不解。 这个嘛，估计是让他想起了某些不愉快的回忆，怕重蹈某些覆辙吧。 子墨望了眼穆寻之离去的方向，似有深意地说了一句，随后又收回视线，重新看向身边的小唐。 对了，这次周文涛事件的缘由报告你应该带了吧？ 嗯，已经和检讨书一起带过来了。 小唐看着手上那厚厚一沓文件，脸上浮现出深深的歉意。 对不起部长，都是因为当初我监视不力才让周文涛跑了，还连累您来总部谢罪。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自责了，等周文涛被找回来，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把他逃离监控的理由圆回来，毕竟要是部里出了个叛逃者，对我们部的名誉也有影响。 子墨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接下来还得去找陆首领，报告和检讨书就由你送去蓬莱事务局吧。小唐。 好的，请您放心。 小唐用力点了点头，在恭敬地行了一个礼后便匆匆离去。 在清明节这个时点派出穆剑云办事吗？哼，猜也猜得到派去了哪儿。 空荡的长廊中，子墨转身慢慢走向窗边，抬头望着窗外蓬莱天空那两颗巨大的阴阳双星，嘴角浮现出了一丝意义不明的微笑。 无论是您还是我都在下一盘危险的棋局，只是这步棋您真的下对了吗，陆首领？